各位好，我们又来了。时隔上一次录的关于 iPhone 的新品发布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那这次苹果在11月的中旬终于又发布了自己的新 Mac 产品。那这次节目我们是想再聊一聊这次的新品发布会。这期发布会还是比较有爆点，洋葱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这期发布会啊？因为它是在11号的凌晨两点，那这个时间也是在中国 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在中国一个比较传统的节日，那也是在双十一购物节的零点到一点之后的一个付款时机。它好像正好是把那个付完款的时机隔过去了，就是你双十一付完款你就可以来看苹果发布会。但是我当时可能抢购完双十一的东西然后就睡了，确实是没有精力去看这一场发布会。我不知道洋葱你有没有就是去看这样的一场发布会。 有啊，因为这个是相关于我们更上游的一个发布会，我觉得我一定会看，而且我不参加双十一。 为啥？ 所以就看看嘛。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必要专门搞一个购物节啊，就是如果你平常想买的话那你就买，不用等到固定的某一天再去买。 功在平时。 对， 聊到双十一让我想起来，就是说有一个报道，就数据报道说调研为什么现在追双十一的人少了，就是因为大家在618已经买完了，然后双十一的力度大家觉得也没那么大，所以大家就不买了。嗯， 今年你们力度大吗？ 我还好吧，因为我今年就是买了很多那个装修房子的东西嘛，大概买的都是大件，大概8折的力度吧。因为可能说买的比较贵， 那已经很优惠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还算可以了，真的算可以了。 而且作为一个果粉，你知道吗？今年的双十一以及以往的任何，其实这次的 iPhone 12是没有任何优惠的， 但还是被买爆了。 优惠，主要是因为苹果现在管控了那个，因为他们其实原本在不同渠道出售 iPhone 给那些经销商的价格是不一样的，然后今年呢，苹果针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打击的方案，就是如果说你们不同渠道之间串货的话，他说如果你们发现一台就要赔40万块钱，所以今年就遏制住了这个势头，就导致了像即便是拼多多这种平台，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做到像之前的那种优惠力度， 百亿补贴没有了。 所以对，是的。 但实际上我看他那个双十一期间他的那个促销情况，全体的货物下架了，然后人们去问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然后客服回复他说就是简单的卖完了就下架了。可以说这个产品确实卖得很火爆啊，就是包括像是他刚开始预售 iPhone 12的时候，那个我去三里屯的那个店，我几乎是3天没有进到那个门里去，就没有挤进去，就这种火爆程度，就觉得苹果这一代的 iPhone 确实要比之前的 iPhone 好像数据上可能会好看很多。 你们这些老果粉是不是又老泪纵横？ 老泪纵横，对。但是很奇怪，但是我为什么会在媒体上看到很多唱衰苹果的文章？因为他第四季度的财报刚发嘛，但发是在他发新 iPhone 之前，然后媒体看到这个财报数据不好看，就开始大肆的描述说啊，苹果不行了，走下坡路了，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 唱衰是正常的，因为其实每年大概每隔几个月都一定会有这种报道吧。 但是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每月都要更新的一个新闻，应该每月都要出现一次。 但是我不理解他们就是说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说就是自己的理解能力达不到一个客观的水准？因为 不，其实不光是苹果啊，就是所有最一线的这些科技公司一定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唱衰一次，包括像微软业绩现在发展那么好，依然是每天都有人在说微软已经彻底的没落了，然后还包括谷歌啊这种大公司都是这样子的，很正常。 但是有一家国产的企业好像他们从来不敢提，具体哪家我就不谈了。OK，那我们马上就回到我们这次的发布会，因为觉得这次能聊的点还是蛮多的，毕竟这次是苹果的用自研芯片的一次新品发布会，之前的 A 系列芯片用到14应该算是寿终正寝，这次算是用上了 M1 的。 没有好吗？ 没有吗？ 肯定是那个 iPad， 接下来 iPad Pro。 哦，对，我说 Mac 产品线嘛 ，Mac 产品线应该就是走 M 系列的。 英特尔的寿终正寝了。 就不过还是有可能，不过还是有可能将来依然会有英特尔的产品，因为其实上一次 WWDC 的时候，苹果就说过，说接下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英特尔芯片的新品要发布。 OK。哎，那它这个之前的 A14 我理解应该是 Apple 的意思，那这次的 M 它是代表的有什么含义吗？ A14 A 肯定不是 Apple 的意思、 哦、 它应该没有解读过这个 A 的意思，我不知道它 A 具体是指代什么，但是它其实每次都不会说我们这个代号是什么意思，包括像那个 Apple Watch 上面那个芯片是 S， 然后呢现在 Mac 这上面叫 M，但其实之前他们曾经在 iPhone 5S 时代啊，就是在 A7 芯片那个时代，他们其实出过一个 M7 的协处理器，所以这次又用 M 这个代号，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奇怪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又想到用 M， 有可能是 Mac。 对，我也猜是 Mac 嘛，专属的一个芯片。那这次苹果发布会呢，也是带来了三款产品，两位呢也是我们之前的好朋友，第一个就是 MacBook Air。Air 的售价是7999起， Pro 的售价是9999起，另外一个就是 Mac Mini， 它是5299起。然后这三款产品的一个最大亮点就是通通用了刚才说的 M1 芯片。我觉得咱们还是先聊产品，就是每个产品大概带一下，然后咱们最后聊我们的重头戏芯片。其实关于 Air 我是想聊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这次他把 Air 的风扇砍掉了，这点是比较让我意外的，不知道洋葱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其实去年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应该是前两个月吧，不是去年，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提 MacBook Air 的风扇的问题。其实即便上一代之前的产品它有风扇，但这个风扇它其实也不吹 CPU 的， 吹哪呢？ 其实还是有点类似于它吹整个主板，它那个设计非常诡异，就是它不是放在风扇旁边，也不是放在风扇上面，而且还没有热管连那个 CPU， 所以说它其实是吹整个它的内部，估计是把整体的热量带走，所以它其实散热效率是比较低的，你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偏向于被动散热的设备之前的 啊。那这次直接砍掉之后，对它的芯片性能好像没有太大影响，他觉得 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就是 Pro 也是用 M1 嘛，他们所以这个是 Pro 和 Air 很大的不同。 嗯， 当然我不知道，就是 Pro 用在 Pro 上面的和用在 Air 上面的是不是频率一致，或者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砍的地方，但至少从系统设计上来讲，有风扇和没风扇其实他们的性能是一定会有区别的。 有风扇应该是能够达到更高的性能，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有风扇一定持续性能一定会更好，因为这个很简单嘛，就比如说我在执行一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要求一个突发量，那我的 CPU 立刻就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频率，它提频之后很快它的芯片就会发热，如果它的芯片发热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呢，这个温度没有办法降下来，那它也就会这个 CPU 就会降频，这个频率就会降下来，那它的性能一定是受到影响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风扇能够把热量带走的话，它的性能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下去，这个是 Pro 相比 Air 一定会有一定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苹果这次是把 Air 的定位完全就定位成入门 Mac， 而不是说持续让你去剪视频啊、剪音频啊、图像处理的这样一台工作机吗？ 不过好像看他们这次的发布会宣传也提到了用 Air 你是可以做一些生产力相关的工作的，估计是的确是这次对，即便不用风扇我依然可以让它的性能比之前的英特尔处理器好非常多，所以这个入门和之前的入门可能还是有区别了。 那另外一个我比较关心的点，这次的 Air 的续航好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能够到达18小时，这个算是比之前提升的幅度还是蛮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应该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了。 嗯， 主要我当然它整个系统设计考虑的功耗问题都有，但是一个最重要的点肯定还是它的这个 M1 芯片嘛，因为它的效率更高了，它的能效比更高了，所以说它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这个能量就会更少。 嗯， 另一点好像是这次的屏幕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升级成支持 P3 射域的这样一台设备，应该是更接近之前 Pro 的一个水准。 对，其实之前就是好像整个苹果的产品线，包括 iPad、iPhone 和 Mac， 好像真的就只有一个 MacBook Air 是没有采用屏幕采用 P3 色域的。但这次呢，它把它的屏幕终于也升级成为 P3 色域。当然，我估计在规格上还是会比 Pro 要弱一些，比如说可能亮度没有那么高啊，或者对比度没有那么好啊等等。但是至少它生成 P3 色域，那我觉得也是之前上一代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点，但这次终于做到了至少在色彩上和其他的Mac 设备 iPhone iPad 设备一样的程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 但是这个消费者的感知的程度会很高吗？或者说他会很在意这个事情吗？对于屏幕来说 不会，如果你不因为如果你不对比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对于那些艺术创作者来说，创作的人不管你是画画也好还是做摄影也好，其实对于色彩是非常敏感的。那之前的设备就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买 Air 的，但是现在其实升到 P3 色域之后，他们如果想要拥有一台很轻薄的设备，买 Air 也是没有问题的。 聊完了屏幕，我们聊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外设的接口上。这次它的连接好像能够支持了雷电的一个接口，这个好像跟英特尔可能会比之前的关系好像要好了一些。 没有，之前也可以支持，因为之前就是英特尔的处理器嘛。那这次的话虽然用的是自己的芯片，但仍然支持雷电， 但是还能用是吧？ 所以就表明对对对，所以就表明说跟英特尔其实关系还是可以的。 对，没有说因为你不用我芯片我就连接口也不给你，这次还好。 对，而且其实这次发布会我觉得他们挺客气的，并没有说我们就比英特尔牛逼多少倍，而是只说了我们比上一代产品怎么怎么样，我们比 Windows PC 怎么怎么样。但是之前的他们只要换那个指令机，包括像之前2005年的时候换英特尔的时候，就是把 IBM 黑成什么样了都。所以这次其实表明他们其实没有跟英特尔有什么关系上的恶化吧。 OK，那这个雷电接口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还要搞一个转接器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它现在的普及度到底怎样了。 首先这个雷电口的雷电三协议，它的形态应该是 USB Type-C 的口嘛。那这个如果说你现在的设备还不是 Type-C 的话，那你肯定是需要一个扩展坞或者转接口的。但是其实现在越来，比如说我自己，我家的几乎所有设备都现在是 Type-C 的接口的，包括像读卡器什么都是 Type-C， 所以可能如果你升级过的话就不大需要再去更换了吧。然后其实雷电三对于很多，比如说你希望做屏幕扩展，你有大的显示屏，你要有线连接你的 Mac 的话，这绝对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这次支不支持啊，就是因为雷电三呢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如果内部总线速度足够的话，它是可以外置显卡的。就如果说你觉得它本身这台设备的 GPU 并没有那么好的话，你可以外置一个显卡，这个其实是之前的 MacBook Air 就可以做到的一件事情，现在这一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 说到 GPU， 好像这次的 Air 它的这个低配好像是阉割了一个 GPU 的核心，所以说感觉还是 是的 有必要去外接这样一个事情。 对，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了，但是因为首先那个 Mac 平台上面的游戏并没有很多，然后呢一般买 Mac 的人应该也不会想到说拿它来玩游戏，其次就是应该像我们上次说的它也不能再装 Windows 了，至少常规方法肯定是没有办法再装了，那你就也不大可能玩什么大型的 3D 游戏。所以当然如果说你是有一些更多的需求，比如说做图啊或者做视频啊，那么这个 Pro 13有可能啊，我还只能说有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它内部的带宽足不足够支持它这个雷电三。那么如果说可以的话，其实像 Pro 13外接一个外置一个 GPU 也是一个提高生产力的方法。 但是 Mac 不玩游戏是因为他之前到现在一直支持的不好啊，不是说买 Mac 人都不想玩游戏啊。但这次像是他能打通 Mac 跟 iOS， 我倒是觉得能把 iOS 的游戏拿到 Mac 上来玩，这个倒蛮好。另一个就是现在这种谷歌 微软还有腾讯都在推这种云游戏，我觉得玩游戏的， 如果说是 iOS 平台的游戏的话，那 Mac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也不需要外置个 GPU， 对呀、 啊，因为连 iPhone 都可以应付。 嗯，好，那么说完了 Air， 那我们来谈一下另外一款产品，就是 Pro。Pro 这次好像在续航上要比 Air 应该是多了一些，它是最长达20小时的一个续航，这个也是比之前的产品有一个提升。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比较想聊的，刚才洋葱谈到的，就是 Air 跟 Pro 它的配置其实完全一样，无论从 CPU、GPU、内存、屏幕好像都一样，只是电池刚才这个续航好像要大一点。那可不可以理解成只买 Air， 然后还可以便宜$300？这个逻辑是可以通的吗？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一方面就像我刚说的、Pro 它是有风扇的，所以有风扇就意味着它的性能一定更好，即便是一样的芯片，它的性能也一定更好。那么其次就是苹果一向都是不大喜欢在配置上把所有能标的参数都标出来的，比如说它虽然可能都是 M1 的芯片，但是你不知道它这两个 M1 芯片是不是有差别。然后包括像内存你不知道它支持的具体的规格和频率是不是有区别，还有用的这个存储设备硬盘它的速度，像上一代其实 Air 和 Pro 之间它们虽然同样都是固态硬盘，但是其实速度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苹果绝对不会做出一个让你可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一个配置类似的设备，应该是不会的。这个是我的想法了。 所以买 Pro 还是值的，不会因为说咱们配置一样所以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我觉得至少屏幕啊持续性能一定都是更好嘛。其他的我不知道，因为要看真的买到之后的人去了解一下它具体配置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内存这个硬盘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值得说的点就是这次的 MacBook Pro 13英寸的，它最高可选配是 16GB 的内存，比之前 32G 的可能要小了一些，因为现在是只支持16英寸的 Pro 最高选配 64G、等于说把之前13英寸的这个配置降了一下，对于有的可能性能的用户可能会对于16寸的需求会更高一点，相比13寸。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这次这个 M1 的芯片内部的 SoC 的设计的关系，所以它把内存的部分 DRAM 的部分 DRAM 的部分也封装到了这个 SoC 里面或者旁边，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在，可能也是因为一个尺寸的限制的关系，所以可能他没有办法放下那么多的 RAM， 当然具体的原因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至少这次的 Pro 13寸的 Pro 真的最高选配 16G 的内存，我觉得这个至少对于以前我们这些 MacBook 的用户而言， 16G 对于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更有一些生产力需求的人来讲的确是有点少了。因为说真的，虽然现在还在卖 8GB 的 RAM 的设备啊，但是 8GB 真的已经不怎么够用了，尤其是如果你很喜欢开一堆窗口还不关，像我这种人就是对浏览器开一大堆的 tab，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窗口都开在那儿，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崩溃的，所以还是需要一个大内存的支持了。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这个苹果这次在技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先进的可以让小的内存也化腐朽为神奇，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个纸面数字看起来不是特别好，就是可能会劝退很多真正专业生产力对生产力有一定要求的用户， 大家就直接上16寸了。 对，是的。 然后这个13英寸的 Pro 跟16英寸的 Pro 他们都有谈到一句说同时提供英特尔 i5 或 i7 的处理器机型，所以说我理解苹果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说你可能 M1 对于一些软件的适配可能不支持，那你也可以继续买英特尔芯片的版本，它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对，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16寸可能不会那么快的 去换成苹果自己的芯片，因为它毕竟还是定位一个更高端的设备，但我不知道它下一代更新会用什么样的策略，而且我也相信苹果的确是可以做出更高端的芯片的，但至少 M1 其实性能，等会儿这个我们会提到，它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高端，但是所以说对于16寸这样的设备，对于性能有非常高要求的设备来说，仍然还是这个英特尔的芯片可能会更合适一些，而且更如果更上到比如说我们说 Mac Pro 这种工作站级别的Mac 设备的话，那我觉得短期内就更没有可能换成苹果的芯片了。 那关于 Pro 的一些内容就大概聊到这儿，然后还有最后一个产品就是 Mac MiniMac Mini 这次应该是也有常规的更新，不过它这次的产品应该是做了一个 SoC 的集成，所以说它是并不能再自己加内存了。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会自己手动去 DIY 的用户一定要注意，就是这次的 Mac Mini 你是不能通过添加内存的方式来实现内存容量的扩展的。这次我不知道 Mac Mini 有写它最高支持的这个内存大小是多少吗？如果也是 16G 的话，我觉得真的可能就有一点少了。 我觉得产品我们就大概想聊到这样，因为更多的参数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媒体的测评文章，然后这些内容也我觉得也不是太适合在音频这样的形式来探讨，然后我们就想进入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关于 M1 芯片的探讨。第一个想聊的点就是我看到说这一次的 M1 芯片它会有非常多的大数字，包括它的8核的 CPU、 8核的 GPU 以及它16核的神经网络运行，我看到它的数字竟然说是 CPU 最快到 2.8 倍， GPU 是5倍， MLL 最高是11倍，就是咱们上次探讨过这个数字是它自己写的吗？还是说它有一定的根据的？ 这个其实在发布会上啊，就是具体的数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官网啊，因为包括刚说的 2.8 倍，如果我们看 Air 的话它可能有 3.5 倍吧， CPU 有 3.5 倍然后 GPU 有6倍这样的提升。其实如果说各位如果对于半导体行业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的话，应该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个什么量级的变化。讲真的，两代产品现在以现在我们的工艺和微架构的调整来看，两代产品的迭代性能如果能够提升到30%-40%，那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提升了。然后我们在当时听到什么2.8倍、3.5倍这种数字，就是非常惊呆了的感觉，说啊，可以到这么牛逼的程度吗？难道说英特尔的这些年都不知道干嘛去了？苹果这么厉害，造颗芯片，然后就立刻把他们轰成渣了。然后后来其实我们仔细的有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一些比较多的点，其实因为苹果日常在做宣传的时候，也的确挺喜欢用这些夸张的数字来装点，而且苹果这次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是我们有史以来Mac 设备性能幅度提升最大的一代产品。我觉得如果光看这个几倍几倍，的确是这样子，好像感觉英特尔和 AMD 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高通已经给这个微软做过两代芯片了，因为大家同样是 ARM 架构嘛，结果也没有翻出什么花来，然后直到苹果这儿突然之下就5倍提升、3倍提升，这个其实是挺不可思议的。然后如果我们仔仔细，因为苹果呢说真的还是一家比较虽然在宣传上很喜欢用夸张数字，但是他们在细节地方还是会告诉你我们这个对比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有兴趣的各位还是可以到网站他们的官网上面去仔细的看，他们只要提到说几倍提升，一定会标一个数字，然后在整个页面的最下方告诉你说我们到底对比的是谁，我们对比了些什么。这样的话其实你就有依据知道说我们对比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了。然后其实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所分析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MacBook Pro 的 M1 芯片相比上一代产品提升了 2.8 倍，这个是王敏刚也提到了一点。其实它对比的是上一代上上代的入门级应该这么说，对比的是上一代入门级 MacBook Pro 用的，它其实是一个2018年的英特尔的 CPU， 也就是前年的 CPU 做对比 啊， 那个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那么其实像 MacBook Air 的话，它对比上代产品提升 3.5 倍，这个其实对比的是去年英特尔酷睿 Ice Lake 超低压版的一款芯片，这样这个其实是就各种各样的数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到底对比的是谁，这个是我们举的两个例子， 嗯， 让你知道说苹果其实对比了去年和前年的产品，那么这个是一个点，就是对比的对象的明确。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比的内容了。比如说我说我快了 2.8 倍，快了 3.5 倍，那到底是什么快呢？是鼠标移动更快了？那肯定不是，就是看，比如说苹果也有非常具体的列出来，比如说这个 MacBook Pro 的 M1 3.5 倍的 CPU 的提升，那么它苹果有列出说我对比的是 Final Cut Pro、Xcode、Logic Pro 还有 Lightroom 这样几款软件的对比。那比如说像 Final Cut Pro， 它具体对比的是 ProRes 这样一种格式的转码速度是比上一代 MacBook Pro 提升了MacBook Air 提升了 3.5 倍的速度。其实如果说各位对于这个芯片有概念，应该就知道 CPU 比 Final Cut Pro 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方法。然后还有像比如我再举个例子，5倍的 GPU 的性能提升，其中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项目是 Final Cut Pro 的 3D 字幕渲染速度，这个项目有 5.3 倍的性能提升。但这个项目其实真的挺诡异的，说真的，就是我们平常都不会想到说你可能即便用 Final Cut Pro 你都不一定会用到这个功能，然后他把它单独列出来说我们提升了 5.3 倍，这个其实就真的很不靠谱，因为它不是一个平常大家都会用到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那其实有一些其实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比如像古墓丽影的游戏性能提升了3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数字，比去年的英特尔产品提升3倍。然后像还有像这个Shaper 3D 实时 3D 性能大概是2到3倍，这个就更靠谱了，那就没有像 5.3 倍这么夸张的一个数字，就是非常不合理。所以说从对比对象和对比内容两个角度，各位应该去看一看它这些数字是不是真的是他所说的这样子。 但是我但是我好像还是不太理解它对比的这个内容具体是啥。比如说在对比这个古墓丽影快了几倍，它这个是怎么比出来的吗？是画面更加的流畅了，还是说其他的什么？ 游戏的话很简单，游戏其实就看帧率嘛，就是其实有一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监视的软件开在你的屏幕上面，它其实是可以实时的显示现在的帧率是多少的。那如果我们走一个完整的游戏流程，比如说有一整套 3D 的画面，你要去显示它，让它做计算，那我们就看一下两边的平台分别平均的帧率是多少，这个是可以明确比对比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这一代 M1 芯片去玩古墓丽影的话，它的帧率平均帧率会是上一代MacBook 的3倍左右，那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是， 对。当然了，我刚刚说了那个是英特尔的前年或者去年的产品。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真正正的看一下，我们摆脱刚刚所说的对比对象的不公平，对比内容的不公平，我自己可以做一个预估啊，就是首先这个 M1 仍然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产品，虽然苹果的确是在这个宣传数字上面有点夸张了。今年的英特尔的这个处理器叫做 Tiger Lake， 就是很多人知道第11代酷睿，这个是苹果没有对比的。如果说我们对比 M1 和 Tiger Lake 的水平的话，那其实优秀的程度就真的远远没有我们刚刚听到的数字那么离奇了。我估计啊，因为我基于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 CPU 估计大概会比 Tiger Lake 要优秀 50% 左右。虽然 50%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同代产品 50% 的差距已经非常可怕了。当然已经没有到什么几倍的什么三倍五倍那个就真的很恐怖。然后还有就是像图形性能 GPU 部分，我觉得 Tiger Lake 会跟它非常接近，就是远远没有它所说的那么夸张的数字。因为其实今年英特尔在 Tiger Lake 上面用的新的这个 Xe 的核显 96EU 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M1 的确会比现在英特尔处理器有领先的优势，但是优势没有那么的大。另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 AMD， AMD 我就没有具体去研究了、 嗯、 因为其实现在 AMD 的处理器是比英特尔要更优秀的，所以说这个 ARM 平台和 X86 平台之间对比，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质的差别，各位就可以知道这其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猫腻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理性的看待这个数字吧。 OK， 那它这个制程有可以谈的点吗？五纳米制程感觉这个要比英特尔可能要聊的点会多一点， 因为其实五纳米制程的话一定是苹果先有一个先发优势，因为像现在 AMD 的制程还是七纳米嘛，用的也是台积电的工艺。至于英特尔的话，其实英特尔一直卡在十纳米左右。 对呀、啊， 而且其实它的十纳米第三代十纳米的 thin super thin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太大规模的量产，因为其实今年 Tiger Lake 还没有大规模上市。但是我们之前就提到过啊，就是不同厂商之间的工艺的数字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英特尔的十纳米工艺约等于台积电的七纳米工艺。我自己认为，如果说以英特尔自己的设想来看的话，它的十纳米工艺其实会比台积电七纳米工艺更优秀一些。但是现在看来，它的良率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说苹果无论如何啊，就是不跟 AMD、英特尔比，它这个五纳米一定是更先进的。毕竟人家是台积电的大主顾嘛，它也很有钱，可以第一批就拿到台积电的这个工艺。当然很多人可能说今年的五纳米工艺是不是翻车了，其实我觉得是没有的。包括像今年的新出的英特尔那个 iPhone 12上面的 A14,iPad Air 上面的 A14,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符合预期还有像这个华为出的麒麟9000也是用的这代工艺。我觉得问题并不大，但是还是依然是台积电的一个比较常规的表现吧。就至少从工艺的角度来说，台积电至少现在在工艺上是领先于英特尔，但是领先多少呢，并没有你们数字上看到那么夸张，一个五纳米一个十纳米可能并没有那么夸张。 嗯 ,OK, 那这次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它会主打这个续航，然后芯片就是提升效率。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上回聊的那个能耗比、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再谈一下。 嗯。这次其实苹果在发布会上有专门列出四张图，对比的是 CPU 和 GPU 的不同维度的一个对比。一方面是同样在10瓦的功耗下，这个 CPU 的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两倍，还是什么，可能是 PC 阵营的两倍还是怎么样吧。GPU 算力也是两倍，但是它真的没有列具体的对比对象是谁，我还没有具体的去研究。我觉得应该的确就是比去年的 Ice Lake 有两倍的领先优势吧。那其实这个的确是在能效方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数字啊、还有一个就是 CPU 的，除了我们刚刚说是同功耗之下的算力对比，苹果其实还对比了一下，就是同性能下，比如说大家达到相同的性能，CPU 的功耗是上一代的四分之一， GPU 的功耗是上一代的三分之一，这个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数字啊，一定对比是英特尔的处理器嘛。那但是我们其实之前曾经提到过一次，就是功耗和性能的关系它不是线性提升的，就是如果说你再要提频率的话，这个成绩就不会这么好看了。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到达25瓦这样一个功耗，那它其实性能成绩就不会领先太多，因为本身就是指数级提升的一个关系。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这次的 M1 也是 ARM 阵营的一个传统，就是用大小核的这种设计，四个大核心四个小核心，或者叫四个效率核心。所以其实在更低区间内更低功耗的状态下，或者更低的性能的状态下，它的能效比一定是更高的，因为它用了四个比较小的核心，这四个小核心一定在功耗上面，就是在前面那个区间，在性能更低的那个区间，它一定是更省电的。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它可以做到18小时也好20小时续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只是做一些非常轻度的工作的话，它其实整体上还是可以非常省电的。但是像 X86 阵营英特尔这边，它其实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大小核搭配的这种设计，虽然它其实现在也准备要做了，但是其实介入的有点晚， 而且也事实证明了，就是这种设计在移动领域一定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像我们的手机上面其实现在都是大小核的设计，当你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的时候就用小核心去完成，它的效率一定会比较高，也会更省电一些。这个是我觉得这次这个 MacBook 在续航方面表现更出色，能效比更出色一个很重要的点。当然了，像大核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优秀。 OK， 那我们刚才聊了关于产品的一些小细节，然后比较通用了讲了一下这个 M1 芯片的一些特性。那最后我觉得啊，还是要落在这个选购的建议上。我不知道洋葱你那边是怎么样，因为 等，我还有一些东西要补充。 行， 就是我觉得这次在这个微架构的设计上面，或者是整个 SOC 的设计上面，有几个亮点我可以跟各位聊一聊啊。当然这个可能有一点点深了， OK， 我会简单的说一说，有兴趣各位可以听一听。一个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的，它把这个内存 RAM 的部分和它的处理器别的处理器封装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它采用了一种，各位可以去看它的宣传图啊，有一个概念叫 Unified Memory Architecture， 统一内存架构，或者叫 UMA 这样一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呢，之前大概在可能两三年之前吧 ，AMD 也提过这个概念。它的基本意义呢，就是说，内存是由 CPU 和 GPU 以及更多单元大家一起来共享的，包括像 NPU。一起共享啊，苹果不叫 NPU， 叫 Neural Engine 了，就是 ML 机器学习那个单元，大家一起共享这个内存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 GPU 需要用到 CPU 的数据，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在游戏的过程当中， Intel 会发出很多的 call， 这个 draw call， 就是告诉 GPU 说我要绘制一些东西，然后又由这个 GPU 去进行一个图形的绘制，那么两者之间其实是要有一个数据的交互的。那么交互的介质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架构里面就是用的内存，尤其是我们用核显的话一定是用内存去做交互的。那么当然像 AMD 现在非常有名，像 APU 啊等等之类，它其实也是一种类似的架构，但是它没有做到统一的内存架构，也就是说它即便 CPU 和GPU 是访问一样的内存，但是两者还是把内存空间分开的，所以说这个就无形当中提升了它的一个开销。那苹果采用这种设计呢，一方面其实并不是首创，但是它很大胆，因为苹果的生态非常完善，这我们之前提过很多次，它自己做芯片，自己做电脑，自己做系统，自己掌握开发生态。其实对于这种 Unified Memory Architecture 来讲，对于开发者来说，它是会增加开发难度的，因为一定要求你，尤其是在做一些图形或者做图形加速等等开发的时候，有一些额外的东西你需要去注意。但是因为苹果有这样非常统一封闭的开发生态，所以它可以这样做。那么像 AMD 的话，其实它就没有办法那么高效的去推行它的这个东西，因为 PC 毕竟还是一个更开放的一个生态。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苹果在发布会上只提到了两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直都认为如果我是苹果，这个东西我一定会大肆的宣扬说我们这个架构有多么的先进。然后呢，其次我还想说的一个点是，为什么我们的 M1 芯片可以做到比英特尔牛逼那么多。其实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因为它在生态方面的掌控力非常好，就是它从上到下，从芯片到最上端最末端，其实它都能干涉得到，手都能够得到，所以说它的这个硬件啊完全可以有自己来一手掌控。其实我这边可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很早年的时候，就是还在苹果还没有用英特尔处理器的时候，那个时候苹果曾经出过一个叫 iMac G4 的设备，那个时候还在用是摩托罗拉还是 IBM 的 PowerPC G4 的处理器。他当时其实乔布斯发布会上就提到说，我们这个 G4 处理器比英特尔奔腾2快两倍，当年是英特尔奔腾2，说比它快两倍，其实跟今天这个情形有点类似啊。那当然了，因为他们可能跟英特尔关系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没有提到说比英特尔快两倍。其实这个两倍 我们仔细的去剖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的。这一点是基于当时乔布斯在舞台上面演示了 Photoshop， 就是执行一组 Photoshop 的任务，然后对比了奔腾2和它的 G4 处理器，然后发现这个 iMac G4 是要执行速度快两倍的，这个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快两倍。那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认为啊，但是他达成这一点靠的是苹果他专门给G4处理器配了一个矢量加速单元，就是专门可以对这些多媒体处理任务是有一个加速的作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前面好几期我们都讲过，就是专用单元它的效率一定比通用单元要高很多。它只需要加这么小小一个单元，在处理一些特定工作的时候，速度就会比通用处理器快非常多。当然了，它只能做这一件事情，它别的事情是不能做的，这个是它的局限所在。其实苹果这么多年以来非常擅长就是做这件事情，就是给我们的 CPU 或者给我们的SOC 处理器里面加一些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做成固定单元的这样一些硬化的单元放在里面。因为我自己也做操作系统，我也掌握开发生态，所以说我知道大家更需要做一些什么。比如说他发现我的用户大家普遍都会用视频剪辑软件，那我们就专门针对视频剪辑一些多媒体用需求做一些专门的单元放在里面，这样它的速度一定会快非常多。这个其实苹果有针对性的对于自己的目标用户群非常了解，然后或者说对于某一些固定的应用他觉得我有必要去做加强，然后呢他就可以把一些更偏向专用的单元加到我的处理器里面去。这样比如说我们看到 iPad Pro 它可能在剪片子的时候剪 4K 的视频非常非常流畅，但是可是平常的性能表现出来就是综合性能可能没有英特尔那么强，但是我剪 4K 的片子一定是更快的。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苹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掌握了自己的生态，所以说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去对它的硬件做这样一些改造，那么来让它的用户获得更好的体验。当然在上层的人其实没有必要关心这个东西，因为你只会觉得好像我的确用一些多媒体的生产力的工作快了非常多。这个是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就刚刚实现那个几倍几倍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我相信就是它一定是可以在一些多媒体工作，比如说用 Lightroom 导出照片也好啊，还是用它的这个 Final Cut Pro 剪视频也好，一定速度是比英特尔要快。这个是基于它自己对于专用单元的一些优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说的呢，就是第三点稍微过一下吧，就是其实跟第二点是有关系的，就是他在自己的微架构方面做得非常非常激进。当然可能大家对于微架构不了解啊，我可以稍微说这几个数字。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处理器的前端有一个东西叫做有一个过程叫 decode， 就是解码，就是把前端的那个指令我先要解码一下。这个过程呢苹果的 A14，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 M1， 但我们只能说 A14 的大核心也叫 Firestorm， 其实跟 M1 是一样的，所以其实 M1 其实非常类似于 A14X， 当然他们把它命名成 M1 了。然后这个 Firestorm 大核心的前端的解码的宽度是8 wide， 八个宽度。那么八个宽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AMD 其实现在的，你知道 AMD 现在算是非常先进的桌面处理器的，它的这个 decoder 才4 wide。 那么在 ARM 官方，就是所谓的苹果 Apple Silicon 基于 ARM 官方出的最新的最高性能的 Cortex-X1 的核心，它的解码宽度才5 wide， 就是五个宽度。所以说其实苹果在很多这个设计方面是非常非常激进的。当然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说他用这个8 Y 的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大家可以深入的去探，如果感兴趣可以深入的去看一下。包括还有像这个乱序执行的这个 buffer， 它的深度非常非常深，到达630。其实英特尔最新的就还没广泛今年要出的 Sunny Cove 乱序执行深度才352， AMD 的 Zen 3就是今年出的秒天秒地秒空气的那个才256， X1 就 Cortex X1 ARM 宣称最高性能才224，当然这个不能代表说它的数字越高它的性能一定就可能成怎么样增长，但至少我们就它的这个微架构设计来说，在行业内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激进的一个设计，这个也是确保它的处理器可以在性能方面如此性能和效率方面如此领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英特尔是不是这个苹果是不是用了什么黑魔法导致自己的芯片一日之间就比这个英特尔和 AMD 牛逼那么多，其实人家也是积累了很多很多代的，从当年的 iPhone 4开始 A4 芯片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团队的培养也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再加上自己在生态方面的这个掌控力度非常的牢固，所以说他完全有能力设计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芯片。虽然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它没有那么多倍的提升，但仍然是现在时下最优秀的一批芯片。最后一点我想说的还是它的这个 M1 呢，虽然在效率以及性能方面可能比现在的这个英特尔阵营的低压处理器啊等等之类的可能要更优秀一些，但它仍然不是面向高端领域的，所以说我们刚说了 Mac Pro还有像 MacBook Pro 的16寸可能短期内还不会用到 M1 的芯片。我相信如果说苹果将来想要应用性能更高的芯片是完全没问题的，只不过它的规模要或者频率要再提升一些，达到性能上的更极致的一个程度吧。这个上面就是我想补充的东西。 OK， 感谢洋葱的这一段 solo， 我相信可能有的听众朋友没有跟上，比如说我就有的点没有跟上，不过我能get 其中的几个点啊，就是比如说这种苹果它能掌握自己完整的硬件的这个齿轮的这个连接，比如说我给自己这个芯片开一个小灶让它跑得更快，这点我是可以做到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苹果这次也确实是实至名归吧，也不能说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吧，就他自己在做了那么多年，也是该有一个自己掌握闭环的这样一个成果秀出来。所以说目前来看这一代的 M1 芯片可能说是提升的效果要比之前要大很多。那我们刚才谈到了产品，然后刚才也谈到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点啊，那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谈一些比较实际的，就简单一点的，可能说是选购。选购这方面呢，就是说大家有没有这个换机或者购买的一个打算。我先说我这边，我觉得相信你听过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可能了解，包括我们谈 iPad 像是 iPhone， 然后到了这一次谈 Mac，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的一个更换意愿可能要稍微比那两个设备要强一点，因为我这里看的话可能由于自己的情况，像是自己的 Mac 是应该是15-16年的，那它作为我平时在用的一个不能说生产力工具，算是一个赚钱工具吧。我觉得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就是再投入再生产嘛，所以说我是觉得可能我这边有一个升级的打算，而且要比 iPad 呀 iPhone 的那边预算分的可能要多一点。我不知道洋葱你会有选购的想法吗？ 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就是续航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点吧。 对，其实并不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最吸引我的点是那个重量，你也知道包括像是我会看 Air 跟 Pro 的它像这样的一个重量，然后 Air 的话我看了也， 但好像今年重量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嘛， 而且 Air 应该是比之前上一版 Air 重了一些，所以说重量上我觉得还好吧。它是虽然说是我关注的一个点，但它并不像是 iPad 或者 iPhone 那样的有一个那么移动性的需求，所以说对我来说这种更新换代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有了，毕竟五年了也确实是应该有一个调整。 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就我自己的选购计划，因为我现在真的是纯粹的一个 Windows 用户，我已经不用苹果的产品了，虽然还有唯独一个 iPhone 11在坚持是苹果系的产品，但是其他的我都是用别家的生态。然后我也非常羡慕苹果能够做出这样的芯片来，我也希望我们这个阵营能稍微争点气也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但是因为我刚说了，因为我们 PC 阵营真的是各家分立的，做系统的做系统，做芯片的做芯片，然后大家各自为政，就是所以这样就导致了没有那么好的优势可以去达成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 我还是想说，就是因为英特尔的确这两年没有很争气，虽然我是一个英特尔粉，你们听前两期应该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苹果的这个行为，不管是苹果也好还是 AMD 也好，其实都是推动行业往前发展的嘛。因为其实讲真的，这两年行业真的非常非常奇特，因为我们都在说摩尔定律要挂了，摩尔定律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两年居然出现了一个处理器，不管是 CPU 也好还是 GPU 也好，在性能方面呢，真的是一个跃进，这个是在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主要都是因为行业内的竞争对手在不停的发力，尤其是有像苹果这样的对手在，我觉得不管是高通也好还是英特尔也好，接下来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只要他们保证不挂掉，所以这个对于用户来说一定都是一件好事嘛。只要有人做得更好，这个行业就会向良性的方向去发展。哇，我这个价值突然上得好高， 是赞美苹果 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选购上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就是它对于软件的这样一个兼容适配。比如说我这边比较关心的点，就是它支不支持 AU， 或者说它适配的时间会不会很及时。如果它不很及时，我这边录节目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可能会代表一部分用户对于这种软件适配有这样一个担忧吧。 这个你们还是要相信苹果。我们之前专门花了一期谈到他做的这个 Rosetta 的转译器啊，还有就 Universal， 给开发者准备的一个编译工具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我相信苹果是可以做得很好的。然后如果各位对于这个还是有迟疑，其实我觉得可以去苹果的体验店自己去亲自上手一下，然后问问工作人员说，哎，这个软件能不能用啊？因为这个我觉得相信也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吧。 工作人员会知道吗？我因为感觉工作人员是销售的性质可能会比较强一点。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人给他们培训吧，因为一旦涉及到这种兼容性问题，因为毕竟也是一次比较大的升级，这个基本的这种培训应该是有的。至于说能不能了解到那么细，我觉得可能选，但是可以到网上查一下嘛，或者自己亲自上手一下看能不能用。 OK，那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关于 Air 跟 Pro 跟 Mini， 然后最后的一个大重点芯片也都有涉及，然后一些很深入很深入的行业的知识呢，也给大家有一个呈现。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是，哎，自己有听懂或没听懂，大概的一个意思就是这次苹果确实是做了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整合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也是他第一次把积累那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成果呈现出来，也确实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作为一个搅局者，它能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确实是一件不错的事情。然后也是说第一次把 Mac 系统的软件跟 iOS 软件做一个结合，这个之前也是我们谈过的一个比较亮点的事情吧。总之我们对这次的苹果的发布会还是比较满意，出的新品我觉得我这边反正是有稍微有一个购买意愿，然后是否要购买我觉得还是要去店里摸一摸真机，但是我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应该不会像苹果那样排三天队进不去的那样一个盛况了，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 Mac 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是远远不及 iPhone 的。对， 是， 对，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跟同事去做一些工作，然后我在文中就写了一个 Mac， 然后他建议我用苹果电脑，因为他可能觉得大部分人不知道 Mac 到底是什么，所以说从他的这样一点反馈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 Mac 的这种接受程度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有限。对，我甚至都怀疑 Mac 在互联网圈之外的用户到底有多少，这个我其实是存疑的，就是那种幸存者偏差，大家看到 Mac 用户是互联网圈的人，他们发生的频率比较高，所以说觉得 Mac 是一个特别大众的用户，但实际上在总量笔记本用户来看，其实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大。 嗯， 但是也不好说。然后那天又听到同事在聊那个 iPhone 12嘛，他就聊，你知道那个 iPhone 11为什么打电话不行吗？因为他那个基带是那个英特尔的。我一听这个，哎，你这是有点意思，还是个女同事，我觉得他不管他从哪里得到这个信息吧，他至少他知道这个信息。我觉得 是 普通人啊，对于这种苹果这种他到基带程度的理解还是有一些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止步于他用的手机。对于这种 Mac 我觉得还是接受度有限吧。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苹果店员跟他说的吧。 苹果店员会了解到基带的这些吗？ 会，他们有一些本来就是爱好者嘛，会跟顾客聊一聊。但我不知道这个他们上面有没有规定说不能去黑自己的供应商。 OK， 那我们这次节目也大概就聊到这儿，然后最后可能会做一个小预告。但是这个预告我们好像从第两期节目之前就开始做了，但是好像一直没有爆出来。就是正好这期节目聊到芯片，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做一个关于芯片的选题。这也是 YBU 开播两年我觉得最需要重点去做的一个选题。因为之前我们谈一些单品，像 Mac、 iPhone 啊，像是一些安卓手机，甚至笔记本电脑，它的核心的大脑都是芯片。而且说这种芯片其实并不是普通的这种消费电子用户也能感知到的，比如说做城际的高铁其实也是有芯片的，包括像是目前那种有点像大炼钢铁的这种情况，我们确实有关注到，但这种情况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还是什么，我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关于芯片的大选题，但是跟之前的节目相比，我这边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常识性的选题。比如说关注的几个问题就是很简单，我们的芯片到底有多强，对方或者说我们假想成对手的英特尔到底有多强，我们自己的人到底有多强，然后产生的差距是什么，我们怎么弥补上。就是我总体想给大家传达的一个常识，就是我们到底这个芯片的发展的程度到底怎样，不要说一会儿就是我们特别不行，也不要说我们特别行，就是我特别想客观的看待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大家传达出我们的一些关于芯片的思考，因为毕竟洋葱也是主场作战，对吧？聊了那么多苹果的节目，你可以发现每期节目我们都是带芯片的。然后但是呢，我这边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压制，因为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过硬，可能读者上听众上接受上也有一些困难。那最新的一期芯片节目，我们会用特别通俗特别常识的方式回答大家一些非常简单直接的问题，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也欢迎你在像是小宇宙，像是网易云音乐，甚至说苹果的 Podcast 跟我们评论互动。当然你也可以给我们写邮件，然后最近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可能也会做起来，因为我这边也是收到了几封邮件，这个也是之前很少见，也不说很少见吧，就是我们收到了除了反馈我们服务器老崩之外的另外一类邮件，就是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移动端的订阅方式。那这个我们接下来也会尽量去开启。那这期节目就大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拜拜。 拜拜。